好，欢迎收听 My Radio 港珠澳第62集啊！咁今日我哋又打麻雀啊，有我二世祖啦，仲有边个喺度啊？ 简立夫主席啦，上次偷咗懒啦， 喺度， 我仔喺度。喂，今日呢、這个照，今日呢个法国大选公布结果，即系其实我谂我哋四只嘢咧，星期六晚咧都有睇阿郭思同埋沈旭辉做 live 啊嘛，有你哋有冇？系啊，我哋四个都咩？即系嗱，你知雪梨， 我有睇， 系啊，雪梨， 我梗系有睇啦，我有留言添。 雪梨花， 嗰条咁嘅 仲有两位嘉宾添，另外仲有两位嘉宾讲噶喎，嗰晚系 系啊，雪 嗰条咁嘅离地咗廿一。哇！真系睇到眼火爆。 系咁，其实雪梨快过呢个叫香港两个钟啦。咁其实嗰晚我谂我哋都睇到成点几咁样嘅，系啦。咁就即系你即系嗰晚其实就即系郭思讲翻佢不嬲要讲嘅嘢啦，即系比较叫做即系右翼少少嘅嘢啦，系啦。咁就左翼有一句友咧，系咪阿猫姐？你系咪话佢好似知名网民萧若元？ 我真的好似喎，唔好讲笑，我以为你睇紧萧山讲嘢，如果唔听我一声， 系咯，咁就即系其实即系问翻你三个啦，即系今次就阿马蛟龙啦，即系呢个叫阿婆控马蛟龙赢咗啦。其实你哋对即系得票一个就即、是、系其实 Le Pen 就 33.9% 啦，马蛟龙就 66.1% 咧，其实佢哋得票系差唔多 有些少距离咯， 系差唔多输一半噶阿 Le Pen。 距离都几大下啦， 系啊，咁其实就即系你系咪其实你哋都估到会发生呢样嘢，但系估唔估到？ 我梗系估到啦，我睇咗最后嗰场辩论，我已经估 Macron 赢噶啦，你知点解啊？ 佢最尾嗰场辩论发生咩事咧？ 你冇睇咧？阿立 pen 即系好似上咗头咁咧，猛口猛面咧，即系如果我系一个选民咧，我唔听政纲，我就咁睇电视咧，见到个画面咧，因为我觉得咧。如果你想一个总统上场啊，我系师奶嘅话，系咪想睇一个靓仔啊？即系好过一个猛口猛面嘅阿婆啊？ 系啊，因为比较即系佢好似唔得宽容啊，即系冇好似冇咗嗰个唔够友善啊，即系唔够友善， 其 實太强硬咯。 我同你讲，即系等于啲澳猪嗱，啲澳猪咧点解会选 Turnbull 咧？之前咧就系佢唔中意见到 Kevin Rudd 翻嚟，见到佢怼眼怼鼻。咁我就选 Turnbull， 咁而家咧啲人咧就觉得 Turnbull 怼眼怼鼻啦，咁就想拣 Shorten， 其实一样噶咋，你根本澳洲都系你揾个 Justin Bieber 嚟咧，边个党都会赢，你信唔信啊？ 即系咁边个 样嚟选？ 你唔出奇嘅真系，喂，但系啦， 小鲜肉噶嘛，而家选举系，你有边个国家唔系小鲜肉啊？我问你，嗱，加拿大有小鲜肉，跟住之前台湾又揾小马，系咪先？咁要踩咗屎先会转态嗰啲人，踩屎都系揾嗰啲鲜肉噶。 其实即系你话最尾嗰场辩论，你话啊，即系马阿 Le Pen 就系口系面啦。咁其实你讲佢之前嗰啲点样？之前嗰啲即系你话再之前嗰礼拜嗰啲，其实佢哋都叫做即系拗得好癫下嘅。你有冇睇之前？ 佢系拗得癫，但系你睇得出咧 ，Le Pen 系好紧张，即系佢拉屎嗰场，佢系好七情上面，觉得我哋一定要为国家做啲嘢。佢个样太紧张，你明唔明啊？咁啲人見到佢個樣子，即係好似冇乜氣哭，因為我睇啲訪問，我上網，我其實我日都睇呢啲新聞，跟住佢啲人訪問嗰啲法國人咧，法國人咧覺得佢哋有個 hope， 咁佢覺得 你唔係淨係睇 fake news 嘅啫咩？ 唔係，我乜都睇噶，我上網睇乜都睇噶，我左又睇右又睇噶，乜都睇嘅。跟住即係睇啲人訪問啲法國人咧，個法國人都話佢哋想有 hope， 佢哋覺得 Macron 咧俾到 hope 佢，因為咧佢嗱即係梗唔話靚仔啦，但係即係總之話佢係一個 new face 咁咯。喂，大佬啊，你睇呢根本啲人就係唔妥個 holiday 就係個樣衰嘛。咁而家換個靚仔，就算做不能幹都不能看啦，啱唔啱啊？即系做唔到嘢都有个靓仔上电视，系咪好过揾你个婆啊 Le Pen 上去咧？ 唔系，同埋即系另外一样嘢就点解 Le Pen 赢得开行咧？因为基本上系个个都射落佢度咁样啫嘛。即系你之前你社会党嗰啲都系叫射落佢度啫嘛，系咯。同埋佢 唔系，其实啲人高估咗选民嘅智慧，我话你听啦。全世界嘅选民都系低水平，我话你听，睇靓仔噶咋？有边个国家唔系睇靓仔啊？ 所谓佢睇嗰个咩咯，意识形态咯，即系行出嚟讲啊，好友善啊，好靓仔，对住你依起棚牙嗰个咪好咯。 系啦， 同埋喂，亦都有啲人谂啊，因为佢系佢有个即系佢太太就系佢以前个先生咧，就大好多噶嘛。咁就谂啊，哇，有情有义、啊，但老嘢都照啃、啊，证明呢个人系几好心地咧，即系几有系有几有良心一个人咧，系一个好男人，系咪先？即系个感觉上系一个好男人。 好男人啊！呢、這个 有情有义同呢个老婆咁多年咁老都同佢十几廿年系咪先？ 嗯， 喂，但有传闻话佢系基嘅，即系佢相信个 bisexual 系咪真嘅？ 鬼知咩？真系，但系我净系知咧，呢个叫做欧元咧，即系今朝咧，因为你知道我玩埋啲大行友噶嘛，啲大行友咧原本谂住今朝 short 欧罗，但系而家但其实即系你而家马交龙当选咗啦，咁就即系叫冇点大冇点即系叫冇即系其实升咗少少，但系而家插翻落去咯。 因为佢应该系如果佢系对欧罗啊 EU 成个系一个利好因素嚟噶。喂，又讲开喂，讲下啲花边嘢咧，就话英国嗰边啲赌乜都赌啦，英国差唔多系咪？乌赌得就赌啦。 好似近上乌里喺度睇啊嘛。 系啦，冇错。阿立潘啲盘好劲喎，赌个赢紧咁啊，嘣嘣声落去。其实所以睇得出啲庄家几假咧。等你嗰个即系睇，如果睇嗰个赌盘就话，咦，哇，立潘即系赌阿立潘，嘣嘣声好大嚿。 因 为 啲人咧唔睇新闻嘅， 结果就系输吓。 如果你睇完新聞，你睇完佢個 last 嗰個 debate 之後，再睇上網睇嗰啲民眾嘅反應，即係佢啲電視台咧訪問啲人嘅反應咧，你就知立Pan會輸噶啦。 唔係，因為你唔係啊，你講緊即係就算之前 Trump vs Hillary 咧，你就算你 Trump 係俾主流媒體鬧，但你睇到有好多右翼嘅嘢撐佢噶嘛，你發覺你睇唔到呢啲嘢嘅。你发觉冇 啊， 因 为 唔系啊 ，sorry 系点啊？ 因为 Trump 嗰个系唔同嘅，因为 Trump 一路咬住四十几嘅啫嘛。 系啊， 佢系太缩落后太远，即系其实咧，你佢翻上嚟嗰个难度系高好多嘅，同埋 佢一路嚟，佢都系个落后系得好远嘅，系有一段时间突然间好似即系冲紧上嚟咁，个势好似冲紧上嚟咁，就系冇错啦。好似阿猫姐先讲，就系去到一路冲紧上嚟，就去到最后一个辩论嗰时，佢又啲失题啦，又系。 嗯，咁其实即系呢个叫做马家龙就当选咗之后咧，咁即系最先打电话俾佢咧，即系当然系呢个叫大爱反滥嘅德国同埋加拿大啊嘛。 喂，德国咪正咯？喂，德国啲难民咪有出路咯？而家 喂，德国最开心啊！ 马 跟住 马家龙为你收噶嘛？ 唔系马家龙会唔会屌迷阿 Angela McCurvin？哇！点都要吉猪咁中意吉阿婆真系，唉， 差唔多啫，系啦， 三篇，再加埋呢个 Justin Trudeau 呢个四篇啊，真系，唉，真系，系啊，咁就即系最先打电话俾佢咧，就系英国，sorry， 唔系英国，系呢个叫做加拿大同埋德国啦，系啦，即系成班左交就一即系围炉取暖啦，跟住之后咧，阿 Theresa May 咧同埋 Trump 咧就话，我哋好 look forward， look 即系 to work with 佢咁样，系啦，咁阿 Turnbull 有冇出声啊？呢单嘢？听唔出， 好似 冇啊！ 即系咁啊，一定有祝贺嘅，但系就好似冇乜报道啊。佢用即系用咩态度啊，即系咁嘅语气去祝贺咯。咁啊，必然有嘅祝贺就 注重 Turnbull 同埋 Trump 嗰边多啲啊嘛。呢排 系啊， 即系少讲咗呢边欧洲呢边。 咁就咧 呢几日都系主要集中喺个系。 唔系，其实咧有样嘢咧，即系咧选之前咧好正，即系阿选之前咧呢个叫。一四一前主席咧就揾中文咧就喺 Facebook 度叫啲人去投俾马交龙，你做乜柒啫？屌真系边鬼个识睇你啲咁嘅嘢啊？系咯， 喂系，我上次讲咩啊？知佢选之前系咪边鬼个叫投马交龙啊？ 唔系， 总之好多香港啲左交啦，唔止佢啦，萧山都话马家龙赢噶嘛。 咩唔系？ 今次又俾佢估中。 萧山灯唔死佢啊！扑街破灯啊！屌真系 破灯。 唔系呢个难度高啲啊，因为 难度高啲系。 因为佢即系佢点啊？即系第二次选嗰时咧，其嗰啲党咧，佢票拨唔到过去啊，最拨唔到， 配唔到票系啦。即 系啦， 系咯， 即系落选嗰啲党咧，佢原本谂住可以，即系佢唯一嘅胜算就系希望 极左咬落去佢度，系咪啊？ 系啦，系啦，系啊，即系极左同极右落佢度。 系咪啊？我睇啲新闻有啲唔知 fake news 啊，话马交龙拍心口咧，俾有啲党咧有饼仔分咧，所以佢哋系咁涌晒个马交龙。我记得主持者 系都唔顶噶，你唔好唔记得，即、就、系、是、你自己你自己都讲啦，你选之前喺度话马交龙 系同阿 Turnbull 一捻样噶嘛，即系话佢不论佢嘅投资银行背景啦，佢原本系即系好左，佢突然之间咬右啦，同埋呢条友要即系要即系为咗要登大位而无所不用其极。其实你讲过话呢样嘢好似噶嘛，系咯， 系啊，好似佢哋两 位同埋临选之前咧爆单嘢啊嘛，即系话佢即系有嗰啲咩秘密户口嘛， 要 嗰单嘢太迟啦，嗰单嘢，而家佢可能做一 唔系太迟啊，佢嗰单嘢系处心积虑嘅时间，因为咧佢系唔知24、48小时啦，即系你 星期六朝头早，星期六朝头早已经系 cooling off period 系啦。 系啦，佢专登喺个时间发出嚟咧，等你冇声出噶，即系等你全部人都冇声出。 但系佢传媒唔俾报嘛，最大问题系法国佬好多睇嗰啲旧传媒噶嘛，仲 唔系佢其实佢啲社交网传到已经传晒出去噶啦，嗰啲啊，我都嗰个 PDF file 我都俾咗你啊。 法国佬唔系咁多睇社交，唔系法国佬唔系咁， 喂 法国佬唔系美国佬啊，法国佬唔系咁多睇社交网，我就好多好夺噶。 喂，简洛夫，你揾嗰个 PDF 坚料喎，即系基本上嗰个系一个收嗰、那个 check 嘅收据，佢都即系俄佬爆出嚟，我犀真系犀利，真系。 即系我唔知嗰份嘢真定假先，但系佢而家传咗呢份嘢出嚟啦，即系呢份嘢就系即系佢个 source 传出嚟嗰度嗰样。 喂，但系听讲就算俾马交龙咧，俾呢条马交龙转到咧，税局都可能要追马交龙税。 唔系啊，咁咪好似六咁好似六八九咁样咯，佢坐咗喺度，你吹咩？ 系啦， 你吹啊！系啊，即系但系即系其实咧，猫姐头先讲一样嘢咧，好 valid 嘅。咁即系你讲紧法国佬咧，系真系比较落后少少嘅咯。佢哋即系睇资讯嘅方法，即系唔会好似即系你屌你美国佬啊，都有几个 podcast 有成扎咁嘅 有成堆 conservative 嘅 podcaster 喺度屌啲 fake news 啊。你法国佬真系睇报纸嘅啫，又唔上网。 法国佬都睇报纸，又懒佢哋系啊。好多好多谂住揾马交龙都系因为有福利嘛。啊，边个立听可能惊减福利嘛，同埋离脱欧咧，佢哋冇福利嘛，惊。 仲有一个好保守嘅民族啦， 系啊，咁就即系呢个叫做系啦，咁选就选咗咯。咁啊，点啊？即系呢个叫做啊，即系我而家其实咧期待。 喂，其实我觉得你从呢个选举，我谂唔系睇个选举嘅结果，系从呢个选举咧系学到啲嘢。良心平就系咧，原来靓仔系有用嘅。即系你民华政党，你想赢一定要揾靓仔。即系讲政纲，人哋唔会睇嘅，系要睇靓仔嘅。 唔系有用，但系又唔可以话真系全部即系点啊？即系你讲晒样，即系话系一个好重要因素。咁即系等于你建功啫嘛。你如果你系靓啲嘅，咁你通常你都系成功率会高少少。 即系识讲嘢， 呢 个 系 花瓶 其中一个因素。 嗰、那个即系个 presentation 咧吓，要系 favorable， 即系嚟讲系叫做系比较。 即 系 总之，靓仔就有 market 呢个世界。生得样靓有着数，系啦。 所以咁咪香港咪话搵选刘德华做特首咯。 所以我哋呢个系声音节目嚟噶，我哋屋企有镜嘅。 我哋唔可以出镜，肯定冇人听 嘅。系啊，即系我哋屋企系有镜噶咯。我想讲系啦，所以我呢个永远都系声音节目嚟嘅，系啦。喂，系啦，咁就即系呢个叫做系啦。咁而家咁选咗啦，输一半啦。咁就我而家想，我头先都想讲啦，即系我而家等紧佢。你知其实每一轮投票咧，佢喺唔同嘅票站咧都会有投票结果出嚟噶嘛。即系譬如你话香港佢嘅投票意向系乜嘢，澳洲佢嘅投票意向系乜嘢，跟住之后城市投票意向系咩？乡村投票意向系乜嘢？即系我好有兴趣睇呢啲咯，系咯。即系你知，其实法国系即系佢出呢啲出一来出得快啦，同埋出得准噶嘛，系啦。咁之后可以做，即系叫做选举后研究咁样咯，系啦。咁就 OK。咁呢个叫做即系大左交马交龙当选啦。咁就你觉得？嚟紧呢几年啦，即系佢嘅任期之内，会对欧洲局势有咩影响咧？系啦，因为其实你知英国其实啱啱选咗，即系英国嗰啲叫市议会系啱选咗嘛，保守党系大胜噶嘛，即系 Labour 系收皮咁滞啊嘛，咁即系英国就应该睇嚟，譬如你因为 Theresa May 就谂住大全部人提早大选啦，咁你觉得即系而家大左交就即系？喺法国出现，咁肯定唔会有 FX 啦。At this stage， 咁其实你觉得呢几年欧洲会点咧？系啦，或者全球局势又点？简洛夫可唔可以讲下？ 我觉得就即系 佢即係如果贏咗，當然係一個翻天覆地嘅改變啦。但係輸咗咧，嗰、那個即係喺歐洲嚟講，嗰個左右嘅一個角力咧，都係未完嘅。我覺得即係唔會因為佢法國留喺歐洲而歐盟嗰、那個即係歐盟係會穩固咗嘅，因為其他因為嚟緊仲有好多問題，佢其實係未解決嘅。即係基本上咧， 我咁睇、哦、法國一定食屎喎、哦。嗱、啊，你法國你咩 Angel Merkel 做唔成機 事啊？ 仲唔成機懟啲 refugee 過去？嗱、啊，啱啦，你幫我收多啲啊！我成百一百萬，咁你法國啲人又要交税養埋呢班人，跟住年青人又冇嘢做。喂，如果我係法國啲年青人，我而家嗱聲去英國添，快啲入籍添啊！真係等佢 Brexit 等法國食屎真係。 咁係啊！而家咪真係難兄難弟咯。而家如果你話你哋佢哋即係佢哋嗰啲叫 pro EU 嗰班，咪得翻而家難兄難弟，咪得呢兩個企兄弟咯。 但 係 問題 係 你 同埋 你啲人要交税養移民啊！你要諗下喎、啊。而家你諗下，全個法國有10%係 Muslim 嘅人，跟住咧揾到嘢做嘅都唔多嘅喎。其實跟住咧 你法國仲唔係你法國仲有嗰扎即係以前殖民地嗰扎非洲人喎、啊？嗰扎人又係唔入嘅喎，係啊， 嗰又唔入又冇嘢做。跟住你啲年青人又冇嘢做，啲有錢佬又走曬，因為早幾年咧佢加税啊嘛， 咪走曬走曬瑞士， 走曬去 Belgium 啊 ，Belgium 瑞士啊，唔去瑞士啊，瑞士俾美國佬查嘅，去 Luxembourg 美國佬唔可以查，跟住去 Belgium 啊，跟住走曬，咁邊個交税咧？我想問下法國第 一，幾好啊？又 唔係我反為覺得咧，譬如即係其實即係歐洲嗰、那個即係。趨勢咧，反而應該留意一下其他嗰啲二線嗰啲國家咯，即係嗰啲係係因為嗰啲 比利時啊嘛，比利時啊，盧森堡嗰陣啊，嗰班 係唔係係匈牙利、波蘭啊？呢啲係而家佢個政府都係偏係右嘅，咁佢 波蘭 佢 黐線嘅， 呢啲唔使諗， 匈牙利都係右嘅，匈牙利都係 長期偏右嘅，係真係長期偏右喎呢班。 咁佢哋一佢係好反呢個德國嗰種難民政策嘅，不過奈何得佢自己國家細冇聲出，即係。但是呢啲國家會，因為佢頂唔順噶嘛，會好唔順你咁樣，即係因為其實德國係似大啊，自己似大恰呢啲國家，因為呢啲 揾錢搭佢哋啊嘛，德國係咯， 唔係係用呢個歐盟呢個嘢咧，就入嚟即係引咗佢入嚟之後咧，咁你要享受歐盟嗰個經濟共同體咧，咁你而家嗰啲國仔就好難，即係表面上好難，其實個心唔服噶嘛，呢啲國家，佢有一扎國家咪呢個斯洛伐克啊。奥地利啊，匈牙利啊，呢啲国家其实佢即系二三线国家啦。咁同埋你唔好忽视荷兰，虽然佢输咗啊，上次啊边个啊， 但系多咗议席喎， 系咯， 多咗议席入 去。系啦，咁其实佢即系喺佢国仍然有影响力嘅，即 系好似 Pauline Hanson 咁，佢虽然喺Western Australia 赢唔到，但系佢多咗议席，其实对整体系有影响噶嘛。 咁所以我即系话咧，欧洲唔会话因为法国呢次系左交上咗台而更加即系嗰个咩咧？即系嗰个分裂会系少咗嘅。 喂，但系我觉得个问题会唔会咧？你咁落去，法国长期派福利会唔会变希腊咧？即系你希腊就系派得多福利派得。 咁又唔会，咁法国个底子又喺度。 破产啦，系咯。 本身个经济个底子咯，同埋佢唔会去到去希腊嗰个地步噶嘛，去到某一个地步，啲人会出嚟反噶啦嘛，会出声噶嘛。你嗰个政府又要调节噶啦嘛，自然要系嘛，即系你即系你唔系话。 法国嘅 manufacturing 底子好，其实系。 系啊。 底子好。 即系佢唔系佢即系。佢唔系同希腊唔两回事嚟嘅，又吓，即系佢而家欧盟咪靠德法两个撑住咯，吓、啊， 两个大老板吓、啊，就 哇、是，咁但系如果俾Merkel 送多啲难民入去，咁即系间接要 control 法国噶咯， 咁佢一定要收噶喎，你而家难兄难弟啊嘛，系咪先啦？ 系咯， 唔系佢嗰个 一定要收噶， 佢个 policy 都要改咗。啊！而家佢唔会，你而家你 Merkel 都咩啦？德国都已经 牛底啦、 已经牛底啦，即系佢唔好以前咁无限。所以以前咧，佢因为佢讲即系呢班友，但系嗰啲国家周边国家反对佢，系得佢自己讲噶嘛。 所以 咁而家法国。 所以佢先至可以即系叫佢要收咁多嘛，因为如果唔系就唔掂啊嘛，系咯。 神早改咗口啦，无限量收已经神早。 喂，大问题系佢赶唔走嗰啲，咪叫佢哋法国咯，咁咪搞掂咯。 系咯系咯，法国喂有啲报告话，即系估计喺欧洲而家系等住欧盟去收啊，或者走住去西方国家嘅嗰啲咁嘅即系回教难民咧，系大约有六 至七個 million 喎，即係六百至七百，即係爭咗成個香港咁多人喎。等緊出國去做難民喎。話收曬都好犀利喎。 你係咪一人孭一個炸彈咁？你話死唔死？即係一人孭一個炸彈。 一人孭一個啊！嚇 咩啊？即係 咁我諗 炸咯。北韓 幾一萬裏邊，一萬裏邊孭一個你都死啦。六七百萬人喎。 簡洛夫，你想講咩？簡洛夫。 唔系，我啊睇好睇英国嗰度嗰个点样咯，即系英国即系佢脱欧嘅过程系点样咯吓。而家呢样系重点啊。 咁其实 你嗰啲法国人会唔会走去英国咧？你觉得会唔会有法国人走去英国咧？ 好近啫嘛，一四到个 都未必啊。英国经济唔好系咯。 系啊，英国坐你戆居啦，仲即系脱咗欧又坐你戆居。 英国 自己咪搞，自己咪搞掂。 即系英国而家都咩啦？而家都 bank 都即系搬去 Luxembourg， 搬去瑞士，同埋搬去 Berlin 啦，系咯，啲 bank 嗰啲 back office 咁都好难搞啦。咁其实即系呢个系呢个叫其实你话2017年下半年一扎选举嘅开头啦。咁其实咧呢个叫。听日就咩喎？听日南韩选喎，即系呢个有冇即系有冇睇南韩选啊？ 冇乜， 因为系好事咧，因为佢嗰个总统 朴槿惠系啦， 朴槿惠啊嘛， 咁就睇嚟咧就会选另外一只左交上去啦。咁跟住之后14号就德国选啦，系啦，咁就喺呢个叫 North Rhine Westphalia 就会选啦，系啦，咁就即系呢个。 喂，講開德國選，好似我哋呢排好似成日講度度選，好似忽略咗德國。你哋有咩睇法？德國嗰邊有啲咩？ 比較細 嘅形勢點啊？德國嗰邊個形勢？ 右翼比較細機會啊，所以冇乜人留意。 冇乜 因為 Le Pen 多人啲留意，因為 Le Pen 係其實係即係好有即係有一抽下咁啊。 佢個 Le Pen 個 visibility 高過德國嗰啲好多咯。 係啊，德國嗰都唔知叫乜名，冇乜留意啊。 係啦，跟住之後 係咯，我就話好似好似冇除咗 Merkel， 好似留意唔到有咩。 唔係德國而家個局勢咧，就係即係呢個叫做佢而家個 North Rhine-Westphalia 啦，就係呢個 Social Democrat 啦。咁就其實阿默克爾嬸嗰個叫基督民主聯盟就會 challenge 佢咁樣咯，係啦。咁就即係基督民主聯盟咧，今次咧就會同 Green Party 聯手啊，係啦，去 challenge 佢啦。咁就即係講係啦，咁就即係講話呢個叫做有機會可以翻天覆地咁樣咯，係啦。咁就即係喺阿默克爾姑姑度。咁跟住之後5月19号就有呢個叫伊朗嘅總統選舉啦。咁其實都係扯。 伊朗嗰啲假選舉嚟啦， 嗰啲唔使啦，嗰啲冇啦。 係啦，跟住6月8号就係呢個叫做英國嘅 General Election 啦。系啦，咁就即系 英 国唔知啊。 喂，你觉得 Theresa May 得唔得咧？你觉得 Theresa May， 你有冇睇今上个礼拜嗰啲选举结果先？英国 冇留意啊。 Conservative 大屠杀啊嘛，即系 Labour 啊嗰啲咁嘅UKIP 嗰啲收晒皮。 唔系UKIP 叫人投 Theresa May 嗰、那个阿 Nigel Fair 啊？ 咁咩啊？咁咪拱嗰啲票落去佢度咯，系啊。 系啊系啊，佢话因为佢惊主席咪得啊嘛 ，UKIP 叫人哋投主席咪啊， 唔系识玩政 治。但系主席咪话提出话想提早投票噶嘛，即系提早大选啊嘛。 系啦，咁跟住之后， 我成日听 Nigel Farage 啲节目噶嘛，因为有人 complain 话 Nigel Farage 点解唔走去做 UKIP 嘅 party leader， 因为佢话佢而家 join 咗个community 咧，就搞紧嗰个 business 啊嘛，佢唔得闲啊嘛。 嗯。 咁快，跟住之后6月11同埋6月18就系呢个叫做国会选举啦，系啦。咁既然呢个叫马交龙上咗台咧，咁即系国民阵线，我谂都几头痕啦，系啦。因为即系佢输得咁核突，系咪先？点睇咧？ 系啊， 国会选举，法国国会选举，点睇啊？ 我觉得系佢一定会支持马交龙咧。啲人唔会支持马交龙嘅，因为佢系都系嗰啲 back up by 嗰啲咩 Rothschild 嗰啲 bank 嗰啲噶嘛。 系啊，咁就即系除非 佢 banker 嘅， 即系其实除非呢一个月嘅 window 啦，有啲奇怪嘅事发生啦，咁即系应该都冇乜结果噶啦，系啦。跟住之后9月24号啊，德国嘅 federal election 啦，系啦，咁就即系。 喂，我反而有兴趣睇 Queensland 喎，年尾。 年尾 Queensland 咩？ 系啊，年尾 Queensland 啊嘛，今年 咁开。 啊，我呢个反而兴趣啲，呢啲欧洲太远咯，呢啲就系 欧洲， 同埋其他都会影响到我哋大局啊。呢度 有冇靓？有冇靓仔？有冇靓仔？ 有咩大改变啦？ 有冇靓仔出嚟？有冇靓仔出嚟？ 你讲边度？Queensland 系啊。 通常边有靓仔啊？暂时未有咯，可能迟啲有嘅，我唔知啦。可能啲 Labour 呢部啊，或者 Green 啊，睇到哇，用靓仔得嘅，可能佢哋今次 Queensland 会摆靓仔啩，唔知啦。希望啦，多啲靓仔睇。 去砌下 Pauline 咯， 系咯，搵啲靓仔砌下 Pauline 咯，系啊。啲人梗系想睇靓仔多过阿姑噶啦，正常嘅，你系选民嘅话。 系咯， 啲阿婆鬼识咩？哦，呢个几靓仔，后生有为，好啦，就呢个。 唔系喎 ，Queensland 都有另外一种，即系 Queensland 唔同嘅 ，Queensland 系嗰啲人系保守，即系我都系嗰啲乡郊农民啊嘛，即系佢哋，所以即系 One Nation 喺 Queensland 咁多票嘅，系啊，所以佢即系佢其实嗰啲系比较稳阵啲嘅，即系佢唔会你选靓仔选嗰啲咁嘅嘢系啲城市人嘅做啫嘛，乡下都唔会啊。 Sydney 就一定揀靚仔噶啦，唔使 諗。唔係，即係會考慮呢個因素嗰啲係， 係 呢啲城市嘅先會啫。所以 Queensland 嗰個點解即係點解 Winnie 喺嗰度發跡喺嗰度，即係嗰度企穩陣腳，有解釋嘅啊。 嗯，係咯，咁就即係呢個叫做，唉呢個叫睇呢、這個法呢、這個法國選舉，咁就睇下今次佢同埋加拿大同埋德國點樣組成呢個聯合嘅交陣先啦。系啦，即系 联合 交步。系啦，咁即系讲起呢个叫联，即系呢个叫联，即系呢个叫交行啦。我哋 交啦，真系。 我哋其实 交所 系啦，我哋其实咧， 交所真系。 我哋其实上个礼拜咧，我哋讲过咧，阿 Mark Latham 啦，即系之以前嘅一个 ABC journalist 啦。咁就即系佢就去佢去 Fairfield 嗰度咧，咁就即系访问啲。嗰啲行人識唔識英文咁樣啦？佢今個禮拜去咗咩？去咗 Cabramatta 喎，你有冇睇啊？你 睇翻就係 好 high 喎，超 high 喎， 越南浮啦， 越南浮啊，係。 咁個越南浮 ，Chris Bowen 咧未睇第二節已經喺度回應啊！我睇 Chris Bowen 嘅回應。 唔係 Chris Bowen 戇鳩 ，Chris Bowen 走去係咪 Cabramatta 定 Fairfield 嗰度係 Fairfield？Chris Bowen，Chris Bowen 咧走去 Fairfield， 跟住之後咧佢就訪問啲醫生啊，訪問啲咁嘅大鋪頭嗰啲人。屌你老味，人哋做生意嘅梗係識英文噶啦。你 Mark Latham 係訪問啲路人啫嘛，點撚同咧？真係不能知所謂。 佢係咧，跟住又訪問咗一個讀緊 law 嘅大學生， 係咯。 咁梗係識英文啦。 係啦，跟住之後。Mark Latham 咧，今次咧去 Cabramatta 咧，佢都系訪問啲路人咧。但系咧，佢訪問佢其實佢問啲問題係 high 嘅咯，即係有冇去過 Fairfield Town Centre？ 跟住之後佢話：你有冇啲咁嘅伊拉克啊，或者叫即係有冇回狗朋友咧？屌你老尾，你問啲英文都唔撚識嗰啲人啊！你即係其實 Chris Mark Latham 都要屌嘅，人哋英文都唔撚識，點會識到嗰啲人啊？同埋屌你問埋啲咁嘅又老又甩又甩皮甩骨，跟住問埋啲咁嘅即係有兩條女好索嘅，屌你診得落㗎，仆街我又啤你個。冇上身添，系啦。跟住之后，嗰两条女啊咁捻可爱啊，你叫佢 Fairfield 啊，屌肯定俾人摸屎忽啦，屌你老尾真系啊！所以即系我即系呢两条友基本上咧拍埋啲咁嘅閪片咧喺度斗交，即系啲新闻又走去卖嗰啲黐捻线嘅 unfair comparison 啊！真系唔好俾啲咁戆鸠嘢洗脑啊！真系，唉， 喂，好好睇、啊，但系我觉得作为一个即系当 entertainment 咁系好睇嘅、 啊，系、你就发片睇佢啲机啲完全有晒 bias 嚟到做嗰啲嘢， 但系两边都有 bias 好少嘛， 唔系唔系，其实呢班卵样咧都系抄美国啫嘛，佢点样抄美国咧？就系、是、你有冇睇 Trump 之前佢未上台嗰阵咧 ，Fox News 咧有个主持咧走去纽约唐人街，走去问啲人识唔识英文？你有冇睇咗？有冇睇咗？我 post 过嘅喺个 group 度，你有冇睇嗰段嘢？ 我应该有睇过， 系啦，即系总之系基本上系抄佢咁样啦。跟住之后咧，其实咧想讲另外一单嘢咧，其实都关拍片事嘅，系啦。咁就你记得之前咧 ，Labour 咧有条扑街 MP 咧话佢收强国钱啊嘛，阿 Sam Dastry 啊嘛。 哦，嗰条 Sam 垃圾。 系嗰条咁嘅死全家啦，系啦。咁嗰条死全家咧做咗啲乜撚嘢咧？咁佢 收大陆钱嘅话，佢系咪？ 系啊，佢就系收大陆，咪就系收大陆钱呢条撚样咯，系啦。跟住之后佢。 佢上个 weekend 做咗咩交行咧？咁佢 走去串人哋，走去吓。 系啦，咁佢就即系又学阿 Chris Bowen 同埋 Mark Levin 拍片喎。咁佢拍啲咩片咧？佢今次咧就喺度即系又爆捻晒粗啊 ！One fucking million dollars！ 咁你想爆粗啊？屌你老母！咁佢就搵咗两间屋啦。咁一间就喺一间就喺你知 A3 系边度啦 ？Right Road 啊，简洛夫咧，你知边度啦？即系你都成日行嗰条路啦，系咯。咁就即系系啊，总之系即系基本上。Top right 南少少，你记得嗰度系仲有啲旧平房咁样噶嘛？系咪？即系你沿住 right row 嗰啲系咯？ 好旧下嘅单层嗰啲系嘛？ 系啦系啦系啦， 木屋嗰啲嘛，系一层屋噶嘛？ 咁老实讲 ，OK， 佢话就要100万澳纸啊嘛。咁 OK， 就算你唔系而家啲楼升到咁卵黐线，嗰啲楼嗰笪地系咪好卵值钱啊？大佬你 right row 系咪先？即系你 Lincoln Road 同埋嗰个咁价，即系 嗰度，我记得啦，嗰度咧，我哋同 Party for Freedom 嗰时喺嗰度踩过场啊，有一间烂鬼屋嘅，三个房烂融融嘅，我记得拍卖咗140万， 系啦，咁总之而家 都咁值钱嘅， 你为笪地，你为笪地啫，系咯， 笪地嘅啫， 系啦，咁即系嗰度等于其实如果你话香港嚟讲系等于边度大街一间屋咧，即系 环州咯，环州嗰啲咯， 梗系屌， 唔系， 你黐线嘅，点系环州啊，真系， 好过 环 州好多， 你当咩啦？你当又唔系屌大埔太远咧？你谂下，即系叫做沙田啦，系咪大涌桥道？即系无啦啦间大屋咁样啦，有冇差唔多咁方便啦？系咪啊？简洛夫， 好难比较嘅两个地方，但系佢嗰因为嗰而家嗰因为嗰区咧，湾区咧，佢虽然唔喺市区，但系嗰度咧就因为系 交通一流嘅，真系一流。 交通啊，差唔多四通八同埋又近呢个 corridor 咧， 系啦，又近学校， 好区嚟嘅吓，湾区上好区嚟噶， 即系叫 唔系冇咁多垃圾 ，Ryan 唔算太多垃圾，系啊。 即系总之一个黄金地段啦。咁黄金地段以今时今日嘅雪梨嘅楼嘅价位卖一球嘢，系咪好正常先？跟住之后咧，呢条卵样咧，呢条咁嘅呢条咁嘅头共卵屌啦，就走向人哋屋企门口，指手画脚，又话人哋间屋细，又喺度话人哋间屋有啲咁嘅 shutter 黑面掹，又喺度话人哋即系间屋系即系又残又旧，有个厨房咁样，屌人哋登广告卖间屋，你唔买啊过主啦，喺度挤吉吉咁样，同埋即系你头先简洛夫都讲啦，黄金地段，交通四通八达，又近啲咁嘅叫商业重镇啊，即系你商业重镇摆明系啲人有购买能力嗰啲啦，你又唔好咁捻多嘢讲啦，大佬。 但呢度有薄曝光啫嘛，即系佢想想攞，唔系佢攞呢个议题啊，即系攞呢个楼价。 Talking point 就有人讲， 佢想曝光讲呢个议题多人睇嘅时候，佢攞嚟曝光，但系咧个对象你唔应该走去踩人哋卖嗰啲个市价咁啊！ 好似有人想告 racist 而家系嘛？系咪有人话佢 racist 啊？想 话唔系话佢呢个 vulgar 啫，唔系话佢 racist 系啦，即系话佢好粗鄙。 vulgar 淫舌 ，vulgar 系 vul 唔系粗鄙？屌你识唔识英文嘅？真系 你系低俗啊！ 系啊。 系啊，我呢条友即系佢就曝光，不过就错误咗方，我错误方去曝光。你如果系想即系你想你即系你曝光唔紧要，你想攞呢、這个呢、這个即系点啊？ 你 攞镁光灯系啦，唔紧要。但系你而家你呢、這个楼呢、這个楼价系咩造成？系啲政府嘅 policy 造成。你少就少政府，你冇理由少卖一个噶嘛？卖一个咁，关 你鬼事？ 人哋俾一球，唔系人哋系出到一球，唔通我夹硬话一球唔卖俾你，我卖俾50万一个啊？系咪先？即系你卖嗰个唔关卖嗰事咁，你系个政府政策令到佢令到咁样， 你 应该就话 地价贵，因为政府 系啦 地价贵， 政府自己造成噶嘛。 你又 hold supply 又 negative gearing 咁，抵捻 你 死嘅。 你个 labor 你在野党，你应该系执住呢样嘢，少呢个 liberal 啊嘛。 唔系啊，呢个 Sam 根本就系食强国奶水，佢点会啊？咁多强国点系爬啲 friend？ 系啊，咁佢即系除咗去咗呢个叫做。North Right 嗰度，即系佢喺两间屋嗰度门口度踩场嘅。咁除咗喺 North Right 之后咧，佢又去咗另外一间屋喺边咧？屌，睇下先，唉，唔知边度，好似喺南边，好似叫乜鬼嘢 River Road 啊，系啊，去咗两间屋。 西南西边定西南嗰啲嘅？ 西南系啊，咁就 都系 Right 嗰头 嘅。唔系啊，去咗西南啲嘅，系啊，即系。 即系总之佢喺度咦咬咬咁啦，好谂不知所谓，跟住之后又喺度做埋啲，即系佢即系一样嘢就系佢无啦喺度闹人哋放盘嗰间屋好黐线啦。另外一样嘢就喺度佢做一条即系太 over simplify 嘅 mortgage formula 喺度话啲楼贵咁啦，即系总之系戆鸠啦，条友系啦，咁就。 咁佢同火鸡姐都差唔多，搏见报咗，成日都系。 有火鸡姐扑街啦，火鸡姐你知佢仲有得捞啊嘛？而家你有冇睇新闻啊？今日 有阿 Mem 啊，阿 GDP 索出嚟炒你嘛？ 话佢即系只需要接受辅导就得啦嘛，即系唔需要辞职啊嘛，真系死全家啲咁嘅捻屌，即系唔知啲咩 one lead 啊呢啲咁嘅咁嘅火鸡姐啊，即系呢啲咁 ISIS 唔知俾咗几捻多钱佢，所以快啲死系啦。OK， 下一单料啦，系啦，咁就咩起机失败喎、啊、我哋雪梨。即係有新机场，但係呢个雪梨机场即係雪梨原本嘅机场。 第二个机场。 係啊，唔肯俾钱扩建喎、啊、係啦。咁就点啊呢单嘢係啦，我哋之前都讲过啦。 咁就即係而家佢嗰个本来就係俾呢个而家个机场即係而家 现时嘅机场。私营嗰个啊，佢唔做。 私营嘅咁佢有优先权嘅。优先权发展第二。 First right of refusal, 係啦。 系啦，咁但系佢就计过条数啦，咁人哋做实佢呢度， 佢哋评估个风险之后放弃咗啦吓。 计条数，佢就觉得即系佢冇讲咩原因啦，计条数就话佢唔 post， 即系 唔投资啊， 即系 投资系啦。 咁好明显，其实呢个系投资大回报， 回报少 低嘅，回报少啦，即系 十年先回到本啊嘛。 系啦，因为你私营嘅一定系用呢个经济原则嘅啫，即系用呢、這个即系佢做生意咯。咁咧，政府而家政府就焗住咧，就佢就梗系政府咪话你唔做咪佢做咯，即系政府出钱做咯要。咁但系咧，佢讲佢亦都讲咗，佢政府出完钱之后，即刻会即系起完之后咧，系都系会卖，即刻卖出去嘅。 系啦。 喂，你嗰个揾强国人买咧？ 唔系揾强，诶，佢咩人佢都会卖噶，你俾到钱咪买咯。 而家强国人连嗰啲垃圾 Fairfax 都会有人买，系咪先？ 唔系啊，屌 Fairfax 唔系强国人买嘅，屌你班捻样全捻部唔做资料三部，我阵间先屌你呢样嘢，真系系咯。 唔系讲翻机场度先，咁我就起好咧，起好之后咧，2026年嘅系，咁到时咧支爆咗都唔定啦。咁你唔系而家买啊嘛，佢起好先买啊嘛，而家 地都未收，系咪先？ 系啦，系啦。咁其实咧，你政府因为其实而家我哋已经系即系个政府冇钱嘅，咁其实佢可能会发债券啊，或者发债嚟，或者成一啲 project financing 系啦， 系啦。咁但系发债边度还噶？啲钱边度还咧？咁啊都系纳税人还噶啦。咁将来可能就加你税啊，加啲卡嘢噶啦，即系呢样嘢吓，系咯。 喂，佢而家呢个第二机场咪志在必行噶啦，即系一定要去买 啦。其实即系而家咧，呢个第二呢、這个叫第二机场咧，咁就其实同原本雪梨我哋 King Swift 机场有咩分别咧？其实呢个叫喺 Badgers Creek 嘅新机场，咁就有一扎新嘅公路就会起过嗰度啦。其实啲强国人咧已经开始咧喺嗰度咧，即系 Lappington 啊嗰啲已经系买田买地噶啦，准备炒 入紧货已经喺度啦。 咁跟住之后，即系其实呢个机场同埋 King Swift 最大嘅分别咧，你知 King Swift 咧邻近民居啊。即系譬如你话 Mascot 啊、Botany 啊、即系 Metroville 啊嗰啲，咁就即系其实佢有 curfew 嘅，咁 curfew 就系升宵禁啦。咁佢零系咪阿简洛夫系咪凌晨12点至到朝头早6点系唔可以起机噶嘛，唔可以落机噶嘛， 系啦，因为佢太过近民，即系好似我讲你九龙城咁样，计得咁样噶嘛， 系啦， 即系好近民居噶嘛。咁其实咧，即系讲真，呢个起大机场已经讲咗七十年， 系啊，70年嘅 planning 嚟噶嘛，系啊， 系啊，四几年嗰时已经有咩泡讲啦，知呢度做嘢，梗系有讲，有人反对，又各自咁啊，大家党上咗台，又咁样，系讲咗70年。咁其实到今时今日咧，事实上系有需要第二个机场嘅，因为嗰、那个 饱和啦， 嚟个即系你去个雪梨机场嗰次系好鬼垃圾嗰个机场， 又旧 啊，一来饱和，二来又旧又垃圾， 系咯， 就好似话政府即系痛定思痛系实。即系实牙实之去马，就系经过2000年嗰个奥运，嗰年个机场真系应付唔到啊！于是就你2000年搞个奥运嗰年，真系先至嗰个即系承受过嗰、那个发嗰个成，即系嗰个承载落而系应付唔到啦。跟住就系经过一次之后咧，就决定就好大决心去起第二个机场咯。 喂，同埋有人比较，喂，我哋起啲机场系咪50亿啊？ 系啊，50亿啊， 系啊，50亿啊嘛，咁佢就折算翻港币咧，应该系300亿度啦。咁一嚟 compare 香港个新嗰个跑道1000几亿啊，第三条跑道，你真系贵过我哋起个新机场。 咁 摆明 cap 水啦，第三条跑道就 系咩啊？咁我哋攞翻个头盔先啦。呢啲嘢咧，多数咧湿直条超支嘅，所以唔好笑得咁开心住。系啦，咁就即系 OK， 咁呢个喺呢个新机场啦，咁即系雪梨呢个叫做呢、這个叫即系雪梨机场就 refuse 咗啦。咁其实咧，即系咧你知唔知雪梨机场咧系全世界唯一叫做赚钱嘅机场？有冇？因为其实佢系每年嘅叫即系佢嘅利率系差唔多，即系佢嘅纯利率系差唔多十几个 percent 噶嘛。咁其实点解佢可以赚得咁多钱咧？佢收差唔多系最贵嘅停泊费同埋好多即系相关费用啦，同埋佢嘅叫做即系其实讲紧，譬如佢每收一蚊咧，有差唔多73 cents 咧系去咗 profit 嘅。即系其实佢最赚钱嘅，即系除咗停泊，即系除咗客机停泊啊嗰啲嘢之外咧，佢嘅 parking 咧系全世界最稳笨。我睇翻啲资料系， 系啊，佢啲离境税都贵啦，啲离境税都贵啊，唔平啊， 系啊，贵噶，咁系，其实系Qantas 咁捻进取啲机票平啫嘛，如果话扑街啊，系咯， 啊， 系咯，简洛夫，你话要讲呢单料噶，其实你觉得即系政府应唔应该走去揞呢啲钱去起呢啲嘢咧？即系机场就其实我哋都有共识系一定要扩建或者起第二个啦，但系你觉得？即系 佢嗱佢扩建唔攞扩噶啦，即系而家我个倾 冇啊，鬼有位，鬼有位俾你扩。 唔系而家机场，我觉得佢一定要起嘅，即系你始终你尤其是啲基建嘅嘢，你唔系睇 电视啊嘛，即系十年噶嘛，睇长好多噶嘛， 睇可能咧几十年嘅发展噶嘛，咁你迟又要起再起，早起平啲，系嘛，迟起贵啲。 但系我觉得佢机场个地铁好戆居噶，而家新机场嗰、那个。 点 即系佢嗰个线路，佢唔系驳去啲大滩喎，驳落 Leppington 好似系嘛 ？Leppington 勾出去， 啲细 勾出去啊嘛 ！Leppington Leppington 其实 咁你咪慢咯，人哋行公路咪快喎，你搭火车咯。 咩啊？咁佢 咁咪白痴咯？ 咁佢咩啊嘛？变咗好似即系呢个叫做佢谂住火车勾落去，再勾一条线出嚟啊嘛？咁即系你话。我谂其实即系呢个叫 moving forward， 我谂佢会有特快线去南边或者特快线出 city 噶咯，佢未 plan。 会唔会整个好似 Gatwick 嗰啲咁样有个特快咁样？ 唔系，佢嗰度嗰个交通配套好易搞，因为嗰度咧系周围系即系冇乜现成民居噶嘛，有一个 Battery Creek， 即系佢起路啊起成都好易搞嘅。 搞系啦， 系啦，嗰啲呢个唔 地嘅全部系。 佢谂住佢谂住拉长条 M5。跟住之後喺即係你知 M7 而家落到去㗎嘛 ，M7 出面再起多條 M9 係啦，咁樣懟落去啊嘛。跟住南邊博圈 highway， 跟住之後條 M9 咪博翻 M7 啊、M4 啊、M 係啦嗰啲咁樣咯。 咁我第日去新機場，我咪好方便。 嗱， 第二好方便都係你諗下佢收費會幾多錢先？你諗下。 喂，咁全部嘢都要收費㗎啦。 使錢俾你行啊！ 全部嘢都要收費㗎啦，屌！ 我冇得你都唔使錢俾你行啊，真係。 系啊，但系时间我谂悭好多嘅，系咯，即系如果好过而家，好容易啲路咁样，系咯，咁就 唔系即系我就讲下即系话个机场系起应该起，但问题个问题就话你政府就好似你佢，我谂政府原本系谂住即系批俾呢个私人嘅，即系佢全部啲嘢唔理嘅，全部都系卖出去私人搞，私人即系佢啲电啊水咁样系，即系佢嗰个政策就咁样嘅。 佢谂住卖，即系卖出。 系啊， 卖咗出去系啦，咁啊算啦。 啊，咁咧就或者佢收好贵啊，咁或者咁都系呢个机场啦。咁但系而家因为佢自己攞翻咧，佢反而好头痕啦。因为自己攞翻嚟做咧，好多嘢可能佢原本冇 plan 嘅，而家要重新 plan 过嘅话咧，即系佢自己做有另外一回事嚟噶嘛。所以先头你话啱啊，嗰五十亿佢讲嗰五十亿真系未必系五十亿嘅。 唔系，好多时讲之后就即系你预咗超支噶啦，系咯。跟住 你觉得 West Connect 会唔会超支啊？ 你话咧？ 我觉得定 喂，通常呢啲嘢都会超支嘅，有边啲可以就系 budget 或者 below budget 做过嘅咧？ 喂，嗰阵时起 Macquarie to Chatswood 嗰条 line 都超支啊！ 咩啊 ？Macquarie to Chatswood，Macquarie Chatswood 嗰条 line 咁系惠强个人服务啦，你搭过就知啦，系咯。OK， 讲即系 OK， 咁新机场讲到呢度啦，咁就。系啦，咁就即系讲话之前呢，我哋本地嗰啲咁嘅垃圾媒体嗰啲咁嘅 send fake news 啦，又喺度讲即系呢个叫做加大学费嘅。其实我哋上集做咗大半，即系一大节节目噶咯。咁其实你哋系咪想澄清呢个叫 PR 系咪要俾国际学校、国际学生呢单嘢？你哋系咪想澄清呢单嘢？ 嗱，即系我听，即系我睇到好多新闻咧，有啲新闻咧就系话咧，PR 咧系即系冇呢个本地学生个，即系唔系本地学生个收费。有啲媒体就话报咧就话唔系，即系就唔系咁样，只不过系喺个学生个窿嗰度咧借钱嗰度咧就唔同，即系唔同本地学生咁样可以借到钱。就即系 so far 而家你睇到啲料啲新闻都好似唔系好一致咯。 系 咯，咁有冇人 confirm 到系究竟系点啊？ 啊，猫姐，你有冇睇呢单嘢啊？ 我睇佢嗰个 document 话咧，即系 PR 嗰啲人咧就唔以后 PR 同埋 New Zealand 咧就唔当佢系 domestic student， 但系佢冇讲明系咪当 international student。我只话佢净系话佢好正嘅，佢就话唔当 系啦 ，international student， 即系唔当系 domestic student， 但系佢冇讲个收费嘅。我觉得佢可能第三级制嘅会，跟住咧就话以前 PR 唔可以借，以前要俾一分嘅读书。虽然收你 domestic， 但你要俾一分嘅。而家就话你可以借窿，但系佢又冇讲明喎。咁如果个 PR 走数咁点咧？ 咪就系咯，即系佢唔系佢咁讲啦，即系佢即系其实猫姐所讲嘅，即系佢冇明确就指出话以后当你 international 咁计啦。佢只不过系会话会有所调整，同埋我哋会提，即系我哋会俾一啲叫即系所谓嘅窿你，你借咗先，咁你只需要 同埋利息会唔同，佢讲明系啦，佢利息会唔同。 佢话 upfront 你俾大概俾20%到咁样咯，但系佢冇讲明话俾几多咯，系咯。 而家要俾一分，佢话迟啲唔使佢哋俾一分，但系学费就唔会系本地学生嘅学费嘛。 嗯哼，咁其 实咁个窿咪会好大咯，嗰个窿咪会借到好大。 但系佢又冇，唔系啊，佢又冇讲明系俾。international 學生的那個學費嘛， 他沒有說明啊， 沒有啊，沒有啊， 那個學費大約是我們 local 的四倍左右，其實我們如果譬如 讀一個 degree， 是譬如讀一個 degree 可能5萬澳幣那樣， 20萬 他 們 大約四倍左右，如果即是海外學生應該有四倍左右。 喂，但是我的 PR 可以走數的，其實我讀完回大陸就可以了， 是啊， 回到香港就可以了，咁使乜还啫？你收我几贵都冇，唔好意思噶。 好似加拿大咁样咯，即系我识几捻多 Canadian passport 嘅人系以后唔翻得加拿大嘅，因为你 default 啊嘛，系咯。你一入境， 跟住但系佢赚咗呢个学费之后，佢第日换个本 passport 都可以再申请个 PR 噶。PR 唔系 passport 啊嘛。 咁啊，知 你 passport 你就唔可以再整个啫。但系如果我系 PR 嘅，我攞咗你笔钱，学费唔还，走去 咁有记录噶嘛？ 有唔系？我冇屌！而家你唔好睇少啲 credit union 嘅嘢啦。总之系啦，即系始终一日会翻到 嚟。我改名换姓得咩？咁我改名换姓咯。 改名换姓 咁你亦唔系用你一做到咁啊，冇计啦。 你做到咁啊，但一般人嚟讲，你有 你就唔系学生，你系老千嚟啦，已经系。 你一般人嚟讲，你有 credit， 你有 student loan default， 不管你系美国、加拿大、澳洲，你一俾人查 background check， 你都会查到出嚟噶咯。 如果你搞咁多嘢， 唔系净止你唔会净止翻嚟澳洲 啦，系嘛？呃大样啦， 呃下条啦，屌真系呃习明泽啦，咁捻多嘢讲真系，系啊！但系即系新呢样嘢咧，我即系其实你哋点睇？你哋点睇佢呢个叫所谓转咗嘅 policy 咧？ 喂，其实我觉得佢系呢个第一步啫，之后咧应该佢会针对啲 PR 咧唔俾咁多福利噶咯。而家啲好多人都投诉 PR 太多福利嘛， 好似话用咗150个 billion 啊嘛，系嘛？今日睇个广告，我打睇嗱， 今日有个 Fortress Pocket 15个 billion 啊，15个 billion 啊，今日先有个报告讲话。 即系 for non-citizen 啊嘛，俾 PR 啊嘛， 系啦 ，foreigners pocket 15个 billion a year in welfare benefits。With residents from Brita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getting the most， 嗱好犀利喎！ 又系回狗搞事。 澳洲人点解要去？啊，点解要资助一啲唔系澳洲人咧？即系点解我哋要养佢哋咧？即系点解要俾福利佢哋咧？咁我哋啲税系养埋佢哋， 不知所谓。 唔系佢，我哋先头好多集之前都讲过啦。我哋即系都讲过话，究竟 PR 同埋 citizen 嗰个。即系个分别喺边度咯？即系我哋觉得澳洲个分别就不大咯，同埋先前喺美国都发生过啦，就系好多美国，即系去到美国嗰边嗰啲咧，就系嗰啲尤其是啲强人咧，就佢宁愿攞住个绿卡去唔入籍噶嘛， 全部都 系 系啦。咁因为就系、是、因为你嗰个 benefit 啊，即系 PR 嘅 benefit 同呢个 citizen 嘅 benefit 咧，系唔系差好远嘅时候咧？咁但系你。citizen 咧有好多義務，好多成，好多嘢要做噶嘛。 又要做陪審團，又要做陪審團，又係 啦， 係咪先？ 唔系重要咩？重要你宣誓咧，佢而家冇宣誓喎。理论 唔系佢最大问题，咪呢样嘢系佢啲强国人咧，喺大陆有楼噶。而家佢揸咗澳洲嘅 passport， 佢唔可以揸大陆嘅 passport， 变咗系佢大陆层楼要卖咯。 因为大陆唔承认呢个双重国籍噶嘛，咁你 是、啊、 你系 PR， 理论上你系 你仲系中国国民系啦， 系啦，你系澳洲中国人嚟啊嘛，咁但系你施神就系华裔澳洲人嚟噶嘛，咁两样嘢身份啊嘛， 屌算啦，你扑街啲讲，如果你就算你攞澳洲 passport 啊，你就算你濑咗嘢啊，即系首先你也是中国人啦，或者笑什么你也是中国人咧，系咯。不过 有啲人唔系咁睇嘅，最紧要佢层大陆层楼啫，嗰啲人。 啊屌！ 嗱，即系 屌你屌你屌你屌你离题嘅真系，唉，你下一个 离题啫。咁好多大陆都有楼噶啦，有边个 P R 大陆冇楼啊？问你。 唔系，即系讲完就讲完头咧，就其实我即系我不嬲都觉得应该系要将嗰个福利嗰个样嘢系要拉阔佢，即系 P R 唔应该有咁多嘢。即系你一来你鼓励啲 P R 系尽快入籍，其实我觉得 P R 应该系一个过渡期，或者一啲系唔打算喺度即系喺度长 会有 expiry date 嘅，系啦， 系啦， 系啦，系啦，有个系啊，有个 嘅话咧，咁同埋咧，你冇打算去。做一个澳洲人嘅时候，咁你咪唔应该有福利咯？你可以喺度住，即系唔系话你 PR 就赶你走咁样？ 咪即系好似你第二家人计划嗰啲咁啊，类似。 喂，其实因为嗱，你话你讲你做 PR 嚟讲，喂，其实你哋如果你哋系有本事喺度有手脚，唔喺度搵嘢自给自足咯。其实最大俾你一个 benefit 就已经俾你喺一个咁嘅地方度，即系你哋觉得好安全嘅地方居住啊嘛。咁你自给自足咪自己？养自己，自己保护自己，嗰啲唔需要受惠福利。因为好似话我哋做配偶签证嗰时，我之前话，喂，我一个澳洲人，我翻去大陆，我娶咗个老婆，我系咪好即系好应该可以带佢个老婆过嚟澳洲同我长居住啊？喂，谂下，唔系一个中国人喺中国嗰咗嚟澳洲住咗，跟住翻嚟中国娶个老婆，点解佢可以带个人过嚟澳洲住咧？唔合理，佢都唔系澳洲人，系咪？即系佢仲唔止讲于带全，仲可以带全家喎，有仔女带全带仔女。以前话啲签证可以申请父母咁，而家冇啫，系咪？ 喂，有啊，最近真系我呢单，我喺父母签证嗰单嘢好震撼，好多人讨论呢单嘢。 唔系，其实嗱， 呢个好贵喎， 呢单嘢咧， 啲人啲 唔好嘈， 话政府 屌 点啊？ 咩？总之呢单嘢呢单嘢咧就系讲 Turnbull 嘅 government 咧，就谂住咧每年。就即系其实听日会 announce 啦，听晚其实我谂我哋都会报住部电脑啦。听晚就系澳洲嘅联邦 budget 就公布咯，系啦，咁就即系总共系每一年有15,000个五年嘅叫 temporary visa 啦，咁就$10,000一个嘅，系啦，咁就即系叫呢个叫家庭团聚嘅五年 visa。咁呢个叫家庭团聚嘅五年 visa 系咩咧？咁就其实咧，即系申请呢个 visa 嗰阵咧，呢啲叫做父母啊，系要 show 佢哋系有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同埋有 financial support， 系啦 ，through a bond 啊，即系其实政府有 cap 水啦。系啦，from the children before the visa would be approved 咁样嘅，系啦，咁就即系讲紧系啲细路就要，即系佢哋嘅细路就要俾$5,000 bond 啦，再加呢个$10,000嘅叫 approval fee 咁样咯，系啦，咁就即系呢一个叫五年嘅签证咧，就叫做系即系唔可以变PR 咁样咯，咁即系你每五年要续一次咁样咯，系啦。 喂，你觉得咁政府会唔会改咗父母担保移民咧？迟啲会？即系佢唔想，而家唔想嘅嗰啲医疗福利嘛增加。 加拿大冇好耐啦，加拿大其实 即系用呢个嚟代替嗰个父母 PR 会唔会佢？ 系应该系啊，系 代替咯，就系噶啦，佢个原意就系咁啦吓。 加拿 大嗰个父母 其实好明显噶啦，而家你睇到佢咧系即系将呢个 PR 嗰啲尽量削减，因为一来政府冇钱，二来咧即系你系即系佢即系我睇到就系话佢学费呢度咧。是第一步嚟嘅，即系正如阿猫姐就话讲咧，其实佢可能佢录咗啲措施咧，系将 PR 嗰个身份同埋 citizen 嗰个身份咧，系两种嘢拉阔咗佢， 分隔咗， 系啦，拉阔咗佢嘅，咁样呢样嘢，其实我觉得系起码都好事嘅， 公道、啊、公道真系，即系你有 逐样收紧咯，而家系逐样嘢系， 系啦，咁就即系呢个叫做。呢样嘢咁就即系我觉得好公道咯，即系掠你一笔，你想大父母嚟啊 ？OK， 你自己即系你即系其实你唔可以做 PR， 同埋要你俾呢个叫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其实对我哋嘅医疗系统系公平啲咯，系啦， 系啊，同埋你可能 PR 带一赚嘅社福利系咪先？ 系啦，冇错，即系最唔我哋最唔觉得唔满嘅就点解 PR 你自己就唔本身享受福利，仲可以打一大就嚟享受福利喎。 贾乐夫，你想补充啲乜嘢？ 唔系我成日唔记得吓，即系我讲就话即系 P R 嗰度咧，笑乜嘢？ 我笑你笑你唔记得嘢。 你讲到我唔记得咗讲乜嘢啊？算啦，继续啦，你哋 系啦 ，OK。你 好似话政府啲 V 就收紧，好似连嗰啲有钱佬都收紧咯。好似而家嗰个 S I V 咧 ，S I V 话投资即系500万一年嗰个投资额嗰个咧，咁好似话而家就好即系好松嘅，英文又唔考乜都考，好似话而家你要加埋个英文考试添，先至可以攞到个 S I V， 即系嗰啲富豪签级签证啊，180嗰只咯吓。 咁其实唔出奇， 而家就唔使考英文嘅，而家要考埋， 考埋英文。因为其实而家就即系呢样嘢，即系听日就会知啦。其实美国都系啦，美国你睇到，因为其实你美国基本上你系俾$500,000再加请十个。即系叫十个嘅本地员工，咁你就可以冚家移民美国噶嘛？即系美国其实而家嘅投资移民嘅门槛好低咁样噶嘛？咁其实澳洲改啲嘢都唔出奇， 咁少就 系啦。咁就 OK。 同埋你觉得你就 点啊 ？Sorry， 我补充嘢，你觉唔觉得佢都几毒嘅招啊？佢首先咧就提高咗呢个做 citizen 嗰个门槛先啦，即系要考英文啦，同埋要住多几年啦，即系多四年先可以攞啊嘛。即系想申请就入籍啊嘛，同埋佢要考你。好多嘢啊！除咗英文之外，仲要考你识唔识澳洲嗰啲价值观啊，诸此类嘅嘢噶嘛。 风俗习惯 系啦， 同埋 嗱佢呢头咧 系，喂你俾我补充呢一点先，你跟住你继续讲。你有你其实嗰份30多页嘅 PDF 咧，嗰份教育文件咧，佢又会话系即系叫要 strengthen 澳洲嘅资历架构啊。其实你睇清楚嘅所谓嘅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咧，讲紧基本上佢系会严加考核海外嘅 qualification，which means more money 系喺我哋嘅叫做 vet fund 嗰啲叫 training authority。嗰度啦，系啦，你可以继续噶啦，即系基本上系玩柒你班友，系啦，你继续啊 ，sorry 啊， 嗱，即系我想讲就话咧，佢实喺一方面咧，喺一方面提高咗呢、這个做呢个公民嗰个入籍嗰个门槛先， 要求， 第二样系啦，要求啦，第二跟住嚟紧呢一步咧，就系话将 PR 嘅福利降低先，咁你嗰班友本来而家见到细声唔对，谂住嗱嗱声入籍啊，发觉原来佢又提高咗门槛咯，咁你讲住呢班人咧就唔合资格嘅可能佢，咁呢班友大镬啊，即系有啲咧。即系喺度嗰啲真系英文都唔识过好多，住咗几十年佢又唔入籍，攞住又拿住个 PR 咁几过瘾咁谂住，而家系大镬啦啲， 咩啊？ 冇福利啊！ 喂，而家啲喂做假结婚都谂清楚啦，而家冇着数嘅。 唔系，其实咧 冇乜着数啊。 其实咧，即系咧，你话呢班友屌屌揈咧，迟迟都唔入籍咧，我觉得咧嚟紧即系会有一啲叫请窗考 PR 试啊。你知而家嗰啲咁嘅 TOEFL 啊，嗰啲 IELTS 啊，嗰啲强国人都真系俾人揭发请窗考啦 ，SAT 都系啦，即系嚟紧有呢啲都唔出奇啦，系咯。 有啲我赞成，如果揭发呢个大家出境，我哋 P R 可以大家出境。 但系比较难啲嘅，因为咧你知唔知 check I 要 check I D 嘅，你有冇考过 citizen 先？ 呢个系啊。 系啊，你 citizen 嗰啲系佢 check ID check 得好严噶，佢唔系净系 check 你有一个 ID， 佢系一扎 ID 嘅。 三四个咁样噶嘛，每一次。 系啊，好严噶，好严噶，佢唔系好似嗰啲 TOEFL 嗰啲咁求其啦，差唔多啦，就俾你入噶啦，唔系噶。 系啊。 佢对晒你个样又成噶，好多嘢对噶，系啊。 系，系咯，咁就即系，咁就即系。 所以我觉得唔系咁容易冒充嘅呢个事反而难啲，佢要 hundred point ID， 跟住仲要好多嘢 check 你。 嗯， 即系好简单，佢会问你你住边噶，我话你即系你连自己嘅地址都唔熟嘅，咁人哋一听就知系假啦，系咪先？ 系咯 ，OK。 佢会问你噶嘛，你 day of birth 啊，你住边啊，咁啊，你去考嗰阵佢会问你噶，系啊。 系啊，问你啲本土文化都唔识答啦，嗱，好似问你琴日Melvin 打 Sydney 几比几啊，边队赢啊？ 或者佢问你琴晚去边度嚟啊？咁有时会可能问啲无厘头嘢，你都答唔到佢嘅，系咪先？咁就知道你假啦，佢会问你啲问题先噶，佢梗系唔系净系搵个电脑咁简单啦。 唔系我唔知啊，因为我冇考过，因为我啦，其喂其 我要考，我嗰阵要考。 喂，其实你三个系咪都有考过入籍试 我哋嗰时候，好简单嘅，好求其嘅啫。 我唔捻知 道有。有差唔多嗰时候我读有咩嘅，有啲modern answer 去读。 我考嗰阵就算都易嘅，因为廿条 MC 啫，唔知中八成定七成就入到籍噶啦。但系佢考之前佢会问你啲嘢，即系 make sure 个身份系你咯，即系佢都会惊你假嘅冒充嘅，系啦。 问你几条题目好简单嘅，即系佢想睇知佢想考你英文如何嘅啫，你答不到佢问啲嘢。 唔系因为佢惊啲人冒充啊嘛，佢惊啲人冒充嘛，所以佢会 唔系。但系你唔应该同以前比嘅，因为以前咧就即系佢。佢系比较宽松啲啊，人头冇咁多，佢 佢都欢迎你入籍啊！而家我觉得系应该要严格啲嘅，即系我哋而家即系你而家系想入籍嘅人多过佢想你入籍啊嘛！而家系咪先？啲供求问题啊嘛，咁你所以应该要提高个门槛嘅，啱嘅。 唔系，同埋你冇理由入嚟澳洲唔识英文，我觉得呢样嘢好 ridiculous。 系啊， 你一个英语国家。嗰啲左交啊，大班人都唔识英文啦，咁黐线，咁你唔好嚟澳洲啦。 O K， 咁就最尾一单料啦。你有冇睇我 post 嗰啲Trump 啊，侵侵走去见 Turnbull 嗰啲相？Turnbull 成日戆多多咁喺后边咁飙出嚟咁样噶。 唔系，我觉得佢好似同 你有冇睇人蜡烛咁摄出嚟啊嘛？ 佢好似冇间到嗰度文摘啊，我觉得。我觉得Turnbull 咧，好似冇间到嗰度问责啊。 傻强 嘅， 系喺啲人眼中摄出嚟噶嘛？见你影嘅相都系， 即系当 傻强， 当呢、這个即系当啲人唔系好专心咁望你做紧啲嘢，嗰啲就系差人。 唔系根本 Trump 咪睇呢条友睇唔起嘅，点知啊？ 睇唔起佢啊，睇就知啊。 系啊，一睇就，因为你当选嗰时候，第一个发贺电，即系第一个。公害是誰呢？是 Pauline Hanson， 這個人遲遲都不 去表態、啊、 因為在競選期間其實都是譚 Turnbull 那班就是 很明確地表示是支持、啊、希拉里的嘛，是的，是他們說得明確完全不支持、Trump 的嘛，現在就選了，所以當選之前我都說過喂，如果真的選了 Trump 出來，始終有個機會握手的，咁嗰時咪好尷尬場面，咁嗰時你話啲政客到時候會變面嘅啦咁樣咯，我都預咗噶啦，但係未選阿鐘之前，我都預咗噶啦，如果選到一定會另握手噶嘛，咁樣點咧？ 咁就其實就即係呢兩隻嘢見面就乜都冇講過啦，即係只不過係會話佢會一來就 honor 個叫做。即系叫做呢、這个叫做 refugee deal 啦，同埋即系阿 Trump 就无啦喺度讲话，哎，我I'll treat you as part of my family， 咁就即系 your safety is my safety 咁样咯，系啦。 嗱，佢就 咁佢意思，其实会唔会暗示话你唔好咁亲中咧？会唔会叫佢？ 咁但系你唔好话佢即系暗示，一来就有机会啦，二来就系、是，但系你话亲中还亲中，其实 Julia Bishop 咧最近咧做咗另外一样閪行咧，其实咧本地传媒冇报嘅。咁佢嗰个閪行就系咩咧？咁就你知有个叫做即系采购，唔系即系开采钻石道德大会咁样噶嘛？我唔记得个 血钻啊嘛， 系啦， 血钻嗰个 啊 ，Perf 嗰单 系 嘛？ 系啊 ，Perf 啦，Perf 嗰单嘢啦。咁就即系呢个叫中国代表咧，咁就即系其实咧，即系。嗰度其實一個國，即係唔同嘅叫礦業國家嘅一個叫全球會議咁樣啦，咁就即係叫基本上就係、是、即簡單嚟講，如何有道德地開採鑽石啦。咁就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咧係其中一個常委國之一，而台灣咧只不過係一個 observer 嘅身份咁出現嘅。咁 observer 係咩咧？即係叫旁聽啊，即係側邊 take a note 啊咁樣啦。跟住之後咧，即係中國代表隊嘅閪行咧，即係咧基本上咧佢係。揾 WhatsApp 啊，周圍 send 俾各個嘅代表隊啊，話要即係出呢個 statement 嚟踢呢個台灣出去嘅。咁就咧，即係你知非洲啲國家咧，基本上係中國啲狗嚟噶嘛。咁非洲同埋中國咧，基本上咧真係屌鳩啲台灣嗰啲咧，就即係連埋澳洲嘅主，即係要求澳洲主辦國咧就踢台灣出去啦。咁屌，跟住之後呢 Julie Bishop 呢個咁嘅撲街咧，竟然踢鳩咗佢出去咯。咁就即係台灣就好鳩嬲啦，同埋好撚多人譴責佢啦。即係連 Liberal 入邊嗰啲人都譴責。即系 Eric Abbott 嗰啲都屌鳩佢， 系咯，喂，最我覺得最戇居、最醜陋就係阿朱立比就即係後期走出嚟鬧中國，話中國好無禮，好乜嘢？喂，係你踢人出，當時係你主場噶嘛？你主場啲踢人，即係跟住咧就走去又去佢又指責翻中國，話中國好即係好不大體啊，話中國令到好即係好收監咁樣。喂，當時係你主場，你踢台灣出去噶喎，當時係咪？跟住背後又鬧翻中國喎。 所以是好，所以其实好不知所谓，系咯。 所以丑陋咯 ，Julie Bishop 今次丑陋咯，就系咯。 咁就 你受压，你够胆踢台湾出去，你就唔好闹中国。你之后事后闹中国嘅话，你当时你就应该保留台湾喺入边，系咪？ 佢變咗做咗兩樣嘢都係不透口，兩面都不透口。 咁就即係 不嬲，佢都兩條兩頭蛇啦。你唔係唔知 Julie Bishop 係啦，即係 Julie Bishop 咧就賴，即係 Julie Bishop 咧就即係叫得閒啊，賴下美國，得閒賴下中國，都唔知道有想點嘅。咁其實咧，即係咧呢個你話 LMP 嘅閪行咧，基本上嚟咧數都數唔切啦。咁即係嚟緊佢，即係聽日我哋就係澳洲嘅財政預算案公布啦。咁就即係其實阿 Malcolm Turnbull 咧睇嚟咧都會抄 Labour 一大扎嘢噶啦，即係例如呢個 pretext 就得。pretext 可以扣起佢走去买楼啊，诸如此类咁啦。咁即系想听 first buy 啊 ，save account 咁啊，好似 提咗咯呢样嘢已经 系啦。咁就即系其实我哋今集都其实都 overrun 噶啦。咁我哋下集再讲 LMP 嘅閪行啦，系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好， 拜拜， 拜拜。